好啦，咁啊翻翻嚟第二節啦，咁啊又要問翻啊 Mike 同 Stanley， 因為禮拜一嘅時候個金價應該跌穿咗1,100啦，咁啊而家1104做緊， 又係穿一穿，跟住反彈翻上嚟咯。不過近期個金咧，其實同港股嘅恆指一樣嘅，都係做一個橫行區間上落啦。 都係恆指 係嘛？佢就個橫行區間大少少啦，都比較悶悶地嘅。如果對比翻其他貴金屬嚟講嘅話，係啦，咁佢個幅度嚟講，即係個橫行區間咧，仍然都喺呢個1080啦至1140個區間上落嘅。但係最近見到個價咧，就慢慢去即係下移翻啦，去翻即係下面嗰個低位啦，即係挨住1090呢啲水平。係啦，咁但係就可以先行 view 翻即係上個禮拜啦。咁主要個金係先升後回嘅，最尾都係翻去即係1100邊。係啦，咁主要都係因為咧，佢同美金嗰、那個走勢個關聯性咧，就開始正常翻啦。咁上個禮拜個美匯指數咧，咁曾經喺中段咧係跌穿過即係80呢個水平嘅，落到去79.5，而喺禮拜尾咧就上翻去80.7呢啲水平收市嘅。咁中間主要都係因為上個禮拜個美聯儲議息啦，咁啊個會後聲明咧都講嚟緊咧有機會再 keep 一個比較長嘅一段時間咧係喺一個低利率水平嘅，咁所以令到個美金嚟講咧，咁係即係跌一跌穿80啦，咁最尾都係主要都係個歐羅啦，喺禮拜尾啦，咁啊走弱而令到個美金抽翻高嘅啫，係啦。咁而喺近期嚟講，如果睇翻後市嘅話咧，咁個金應該都會繼續走落嘅。咁主要原因咧，我哋可以睇翻近期有幾，即係上個禮拜啦，咁啊日本都意識啊嘛，咁佢同時間都係 keep 翻個利率不變啦，同時間去將個即係刺激經濟嗰個壓度咧，由100,000,000,000咧，咁啊增加到200,000,000,000嘅。而英國咧，即係英聯央行嗰邊咧，咁啊，佢話有機會咧，係再將價量化寬鬆個壓度咧，都有機會再增加嘅。咁而歐元嘅債務問題仍然都喺度啦，咁啊都未有一個明朗化，係啦。咁最後啦，就係講緊個美國咧，今個禮拜咧，咁啊有派債嘅，係啦。咁所以嚟講咧，我相信咧個美金喺短期內咧，咁啊一定會繼續走高啦，甚至乎走翻即係破翻個81呢個水平，再向上移嘅。係啦，咁所以咧個黃金嚟講咧，咁我上個禮拜都講緊個黃金個高位咧，係一個高位比一個高位向下移嘅。咁所以有機會咧係翻落去1080呢個水平先啦。係啦，咁但係當然啦，咁個金價係現時為止咧，我哋把握翻一個比較偏低嘅位置去揸貨嘅啫。係啦，咁所以其實如果係 long term 去講咧，咁實際上我哋都係要揸金嘅。係啦，好似今日啦，咁其實世界黃金協會嗰邊啦，咁啊係有啲個報告講翻咧，咁係印度嗰方面咧，咁預期今年嚟講啦，喺未來6至12個月內啦，咁啊會起嗰個消費量咧會大幅攀升嘅。咁有機會可能係上個禮拜尾啦，咁啊印度央行嗰邊加息啦，而反映翻嗰邊好似個經濟都復甦嘅，即係程度都幾比較健康。另外有可能是因为呢印度在09年呢、那个对黄金的消费量呢是跌得比较多呢，而今年他就预计返个印度对于黄金这个消费量呢是反弹的幅度会比较大一点、而看返呢个黄金的后市呢是即比较偏好一点、而入市的价位对加返比较咪。 喂上个礼拜二到现在呢，我觉得最即係最搞笑咧，係德國財長對於希臘問題嗰個轉態咧、即係你成日冇得，即係唔怪一啲人成日話佢哋有路嘅。即係臨拍債前咧，德國佬無啦啦又轉態喎。但其實你講真一句，希臘嘅問題咧，如果對比翻美國咧，如果美國係生 cancer 嘅話咧，咁希臘其實都係傷風咳嘅啫。咁但係佢哋就喺度爭論緊，喂，如果佢入廠嘅話，俾邊張床去瞓啊咁樣。咁其實你傷風咳就正常唔會入廠㗎啦，咁邊個俾張床去瞓又唔係好重要嘅。咁原本德國都即係好正面啦，話如果真係有問題我哋都會幫嘅，咁但係無啦啦又話我唔幫㗎，你有咩事你搵 IMF 囉。即係都幾奇怪下，咁一出呢啲消息嘅時候呢，咁即刻個美匯就強返曬，嘩仍即係配合住拍債呢都做得幾靚下。咁但係即係拍債會拍完㗎啦，咁但係如果你睇返成個即係金嘅走勢呢，其實佢的而且確好似頭先 Stanley 咁講呢，佢係開始呢即係喺1040上1045上嚟嘅時候呢 係 keep 住即係一浪高於一浪，但係而家呢又開始呢一浪低一浪，不過個回轉嘅速度就比較慢啲。但我發覺佢係呢，佢每次見咗頂之後呢，其實佢都係回返40多蚊呢，佢就有啲支持又再升過㗎，即係譬如喺第一次上到1031啦，咁佢回到1088嘅時候呢就再升過，咁之後去到1144呢回返去1098又再升過，咁但係而家降低咗個 range 啦，佢去到1133之後呢回到即係呢兩日呢見到1092嗰啲位呢就又上返1000蚊。咁今個禮拜呢都有好多數據啦，咁嚟緊仲會有新屋銷售啊，有美國嘅 GDP 啊，咁呢啲數據呢都會喺短期內影響我金，因為就算佢會即係個勢開始轉弱會回都好啦，其實佢都唔係話即係會 keep 住一段長嘅時間一路咁跌落去，佢都係跌少少又彈返上啲，然後下次有機會再試返個低位咁樣。咁佢呢兩由琴日同埋今日呢都試過跌穿1100蚊啦，但係之後都升返轉頭，咁佢有機會呢會 keep 住上都唔出奇嘅。不過佢上嘅話呢，如果佢唔升穿1120嘅話呢，因為佢個高位一路降緊嘛，之前係1144跟住係1133，咁如果按返個比例嘅下一個位高位應該係1120幾嘅，咁佢唔好升穿呢個位或者企穩喺上面嘅話呢，咁佢再落嚟嘅時候呢就應該會比今次1092嘅位低㗎喇。又或者佢如果嚟緊呢幾日喺出數據前佢都 keep 到喺1110樓下，即係呢啲位橫行嘅話呢，咁即係市場係觀望緊個數據出嚟而俾個方向佢嘅。咁到時如果數據係做差，隨住美股跌嘅話，其他美匯上升嘅時候呢，咁個金可能會再跌啲嘅。咁如果唔係嘅話，如果假設啲數據做得好靚，咁個風險偏向係高返晒，啲人係即係掉晒啲美金出嚟係買股票買其他嘢呢，咁個金可能會隨住美匯嘅回落呢就會再上都唔定。因為你見到由派債開始個美匯就上咗即係80.5 啦，美匯指數，咁佢呢兩日呢都喺 80.5 同埋81之間上落嘅。咁如果佢跌穿 80.5 嘅話呢，可能佢會即係開始回都唔定，但如果佢 keep 到呢個 range 嘅話呢，咁可能都仲有機會再上。 OK， 咁但係問到阿 Mike 一樣嘢啦，見到其實近排美匯指數嘅升跌都幾關乎即係歐羅上升同下跌嘅關係。咁我哋其實有陣時都會睇到嘅就係當歐羅升嘅時候呢，反而隻金就變相地跟住升啦。 呢排就正常返啲啦，對比返上一次即係大家仲喺度唱緊喂係咪真係會破產啊，即係講緊呢啲嘢嘅時候又講緊歐元人會唔會解體啊，即係嗰陣時呢係好多資金係拋棄歐羅呢走去金市同美金嘅。咁但係而家基本上大家都唔係講緊破唔破產嘅問題，只不過呢喺度周旋緊喂到底你救地佢救啊，我又唔想救喎，但係 IMF 救咁歐元區又好似冇曬面喎咁樣，係爭論緊呢啲問題。同埋最主要係大家仲喺度議論紛紛，就係佢嗰個減債或者佢嚟緊嗰個財政嗰個政策會唔會成即係真係咁理想呢，即係呢啲位嗰度呢去花唇時呢，其實嗰個風險意識已經冇咁大㗎啦。只不過當歐元區好多嘢唔明朗嘅時候，依美國好似都即係啲數據又唔係太差，咁所以就大家會覺得呢美國可能會做啲退市，或者個嚟緊嘅前景會好少少，咁所以就變咗歐羅都係即係未夠力再上住咁解嘅啫。咁另外就其實我哋上一次星期二嘅時候個價係升緊上去，升去1120幾，咁我都提翻大家啦，即係喺啲高位唔好去追。咁而家如果跌穿1110咧，其實都可以考慮買第一注先嘅。咁即係如果1110樓下即1190幾你買第一注啦，咁可能去到如果有機會落到1080幾嘅時候先買第二注，咁就可以即係用一個分散即係分平均投資法去撈一個低位啦。 咁好，唔該曬 Mike 同 Stanley 先。咁另外答埋網友嘅問題啦，因為有網友想問返 Mandy 嘅係今個禮拜即係假如個油嘅 range 大致上係去到邊度呢？ 講返呢上個星期同埋今個星期有啲咩變化先啦。啱啱呢上個星期五呢就係、是、四月期油oversea 嘅投資者啦，其實都要即係預返啲時間嚟到平倉。咁 last 至嗰一日呢就係、是、今個星期一，就係、是、last trading day， 已經過咗四月，已經冇呢個月份啦。咁喺星期一嘅時間呢，油價呢係啱啱掂返個上升通道嘅底部呢，就係、是、掂邊79蚊，咁穿一穿過呢個位置嘅，跟住上返嚟。咁睇返啦，上個星期呢美國亦都係出咗一連串嘅一啲庫存啦，咁冇乜咁特別嘅， 不過呢中國呢海關呢就出咗進口嘅數據，咁而呢啲嘅數據呢都值得大家參考嘅，因為上個星期五印度就佢哋講就話加息加四分一厘啦，咁跟住成個全球嘅環球市場有啲驚，大家就話死啦，新興市場印度都加息，會唔會連中國都加，連中國都撤出呢個量化寬鬆或者早日加息收緊銀根嘅時間呢，啲商品價格要回啦，跟住星期五嗰日呢啲商品跌得好緊要，咁到去星期日呢中國就出咗呢一個海關總署嘅原油進口量嘅數據呢，大家睇一睇完呢又唔使咁驚啦，因為呢中國嘅 import 嗰個 demand 呢其實就上升咗 19.4% 嘅，比起去年同期，咁而家中國已經呢排一排下就排咗上嚟全球第二大嘅 oil user 嘅即係原油嘅消費國啦，咁佢每日呢消費用油呢就已經去到865萬桶，咁即係拍住美國㗎喇。咁對比之下我哋見到呢無論喺每個月按月增長或者按季增長上面呢，中國其實買嘢嘅速度呢其實係冇減停落嚟，都係有。所以啱啱溫仲佢講呢就係話三月份中國會係有貿易逆差，唔係順差係逆差，其實係六年以嚟第一次見到咁樣㗎啫，以往從來未試過。咁所以成日美國都話啦，喺度噏又話中國人民幣被低估啊，又話被抑壓啦。咁而家我哋中國真係出口未係真係完全恢復嘅情況底下，其實我哋進口一路冇減少到，反而我哋仲係增加緊。而家仲要係逆差添，咁亦都係足以證明咗其實我哋中國反而成日我哋話有啲錢收埋喺荷包唔捨得使，唔係囉，我哋係要使，不過係使得其所囉。咁當出完呢啲嘅數據之後，其實都可以睇到就係話由每逢就係話有返啲 correction， 有返啲 retracement 嘅時間呢，中國其實會入返多啲，因為當其時喺1、2月份嘅時候呢最低其實個油都落返去差唔多73蚊邊呢啲嘅位置，都企咗好好橫行區一段時間，之後再上返嚟到去百幾呢個位置。咁如果你話今個星期嘅 trading range 嘅上面83要升穿就好難㗎喇，老實講，即係除非美金真係好弱啦。如果你話按照美匯嘅呢一浪屈返上去，佢遲遲81.9係個位嚟嘅，佢又未升得穿住。但係佢個橫行嘅呢一浪，你要佢再跌返穿去返80樓下，去返79.6咩，似乎又有啲難度喺背後。所以我相信個 oil 暫時就係79呢一個位置係佢初期 support， 但係呢唔會頂到好耐，去到踏入咗4月份嘅時間呢對比之下美金係咁強嘅情況底下呢，應該個 oil 呢儲一儲啲力，跟住就真係會失守79，下一個位置呢其實係會試返差唔多去接近，係我估計去返76嗰啲位置都係有咁嘅機會囉。咁你話佢沽油嘅，睇下你係穩陣派，你有冇放喺手啦。如果你話我驚青啲，或者個槓桿係大嘅，咁你入市位要揀得靚囉，最好挨返住真係有82-83蚊樓上你去沽嘅嘅時候，風險就冇咁大。因為本身 oil 一張 contract 就1000桶就為一個合約，細油呢都500桶㗎，咁即係話1000桶如果你用80蚊去計，即係一張實貨就$80,000，細油呢就$40,000，咁就唔係，即係如果你話後生仔嘅就唔係個個真係 afford 得起呢一個金額。咁但係當然即係我哋嘅網友好多人可以 afford 得起啦，但係如果講話一啲後生仔進場想刺激啲，又可能對於佢哋嚟講係刺激嗰頭。 明白， 小心。 好，咁而家個油價做緊81.5元啦，咁另外其實大陸嗰方面，內地啦，新華社報導咗一月份內地原油嘅產量呢就大約1645.5萬噸，咁相當於每日389萬桶。呢、這個數據就好似係今年開始新即係公布嘅數據，因為冇講過即係12月，舊年09年12月同埋同期嘅數據啦。咁頭先聽咩嚟講，就係話其實如果內地用油如果每日去到800幾萬桶，咁如果相減返出嚟嘅話，其實佢每日進口大致上都要接近成400幾500萬桶㗎。 分分鐘唔止嘅，因為我哋講呢一個係消費啦，每日嘅消費consumer 嘅消費 人均消費和戰略石油儲備呢，大家也不要忽略了。我們前兩集我們不是說過那個戰略基地在哪裡的可能性是大，那都要跟個戰略基地入是有的。所以我想沒有一個，不會有一個很準確的數字給到你究竟中國實實在在的 demand 是需要多大，但是這個中長期都是必要的資源來的，大家是在爭奪著資源的。 另外呢，我想问返 Mandy 个问题，见到即係近排呢内地西南方面嗰边就即係好大嘅干旱啦、旱灾啦。咁其实印度嗰边都系有即係旱灾啦，咁所以令到嗰个粮食价格上升啦。想问返即係喺商品 agriculture 嗰方面啦，咁期货嗰方面有冇啲价格大变动？ 係啦，喺度顺便即係提一提网友啦，都有啲网友打电话嚟问我，哎呀云南嗰边旱灾啊，咁有啲咩农产品相关嘅股票可以去买下咁样。咁我就提醒要小心啦，因为本身呢香港做上游嘅呢就唔係真係咁多間。咁譬如話究竟廣西啊、雲南啊有啲咩特產呢？茶葉咪雲南特產囉。咁廣西一帶呢就盛產水果㗎。咁譬如話芒果啊、西瓜啊咁，咁橙都有啦。咁啲人就好興奮啦，啲客就話咁啲橙咪會升得好緊要囉，不如買啲咩咩咩果汁股啦咁。嗱，我哋首先 concept 一定要搞好先。因為呢因為本身呢當一啲嘅橙真係個橙價貴咗嘅時候，即係佢個原材料成本係貴咗啦。咁佢做橙汁嘅生意㗎嘛，佢個成本高咗就未必一下子代表佢嘅加價，因為加價有咗其他飲品㗎嘛，可能有未必一定飲橙汁，有其他康師傅出嘅，咁又有其他啲茶類呀、汽水呀，咁都係代替品嚟㗎嘛。咁所以個即係橙個價錢貴咗，就唔代表啲果汁股就一定去升，或者呢、這、一個咁所以你去揀嘅時候就要揀得好小心啦。咁同埋嗰一帶嘅旱災上面呢，係米係會有一啲嘅影響啦，咁小麥係會有部分嘅影響啦。而今次嘅旱情上面其實都係百年一遇，都係幾嚴重㗎。 咁但係即係農產品嗰方面喺期貨市場就冇乜太大嘅變動。 唔係嘅，因為本身呢國際市場貿易呢最 volume 最大呢就係美國嘅農產品市場，因為係全球最大嘅農產品出口國㗎嘛。咁而家係講緊中國係旱災失收啫，但係美國而家三月份先開始播種㗎嘛，準備。咁咁快講美國失收就言之尚早啦。咁永遠呢推動商品價格呢就基於兩大因素，供應同需求。一係就需求突然間多咗，一係就個供應有啲咩天災令到佢失收。咁而美國都未開始播種，即係唔會有失收啦。但係究竟喺 demand 嗰度會唔會有個即係大咗嘅買家嚟到買咗呢？咁而家中美似乎有少少一個嘅紛爭，貿易紛爭喺背後，或者係貨幣嘅紛爭喺背後。咁而溫總亦都好識做喎，咁今個星期又見曬啲大商家啊咁樣，跟住咁開腔都話我哋會買多啲美國貨㗎啦。咁如果你話溫總買多啲美國貨，除咗買一啲我哋中國冇嘅可能一啲嘅高科技啲嘅嘢之外，我諗民生上面嘅嘢我哋都係需要囉。咁既然今年又遇啱真係即係百年一遇嘅旱情，咁農作物我哋可以其實同美國去買嘅，咁買嘅買小麥啊、大豆啊、玉米啊呢啲都係可以囉。咁不過你話我又唔係溫總條蟲，我唔知道佢諗乜㗎嘛，佢冇買我唔知啦。但對比之下，如果你話小麥嘅價錢其實有低位嘅，咁到時其實都可以去睇下囉。 好，咁答返網友一條問題先啦，咁想問 Mandy 同埋 Alan 兩位嘅。咁佢話兩隻出口股今日啦，咁一隻就係 CZ330, 一隻就493利豐，咁一隻升 3%， 咁利豐升咗 5% 嘅。咁又話啦，即係想問返上升空間有幾多呢，定係即係其實今日升嘅原因係因為派緊貨呢，咁佢想問返兩位嘅。 獅子即係 Esprit 啦，我從來都唔覺得佢係值咁樣嘅價錢啦。咁我諗我對上一次買佢嘅都係可能係內衣褲，都係講緊五六年前嘅事啦。咁冇囉，即係我如果你俾我去揀嘅，我寧願即係歐洲 上面咁多品牌，我寧願嚇世界唔同地方，我真係寧願揀 H&M 啲 fast fashion 好過 speed 咯。你 convince 唔到我去買絲綿，我亦都就算你話啊以前啊點樣增長啊點樣透過收購啊。但是我不觉得它是一隻好的股票。 同埋它的大股东呢 你连主席都这样减持法的。那入面全部都是基金经理的世界，那么糖水滚糖鱼啦这个世界。 你讲狮子，那我讲李峰啦。那今天就表现最好的啦，升 4.7% 是蓝筹股里面榜首的。那第一件事就是听日就会公布09年业绩啦。那个交易量呢就不会是特别高嘅，咁但係李昂呢就出嚟呢就同埋高盛都講呢就睇好呢一間嘅外包巨頭嘅公司。咁點解呢，就李昂證券就預計呢2009年純利呢應該增長 58%， 咁亦都係諗住繼續買入呢個利豐嘅評級啦，買入評級啦，咁就目標價呢就47.5。咁高盛呢就講呢就話最新嘅美國服裝貿易數據顯示呢12月份過後呢1月嘅數據持續都反彈，表明咗呢進入咗呢個庫存周期嘅重新進入貨嘅階段，咁所以高盛亦都將呢個股呢保留咗喺確信買入嘅名單，咁目標價都係提高嘅，咁就係44.5。咁就兩個都大行都唱緊好，咁頭先你問咪派緊貨，咁我就通常佢哋啲大行一致唱好呢就小心啲啦，因為始終出完業績之後就一定要回一回嗰隻嚟㗎啦。 OK， 咁頭先呢即係第一節嘅時候都有講過關於中銀香港同埋中國銀行嘅業績啦，咁其實想問返 Mandy 都一樣嘢，見到今次特別係中銀香港啦，即係增長三倍，即係超過三倍嘅時候，有一個特別嘅增長就係淨服務同埋佣金收入，咁就達到去65億。超過65億嘅港紙，其中有超過36億呢就係、是、個股票嘅服務嚟嘅，咁增長嗰度超過 50% 啦。記得上個禮拜嘅時候，咁陳德林都講過就話第四季香港09年嘅息差係即係收窄得好緊要。咁預見到嘅就係可能10年嘅第一季同第二個季都會收窄得好緊要。咁其實對於香港嘅即係銀行股會呢半年嚟真係一個好艱難嘅時期呢， 你淨係靠息差就當然都好辛苦好難去搵食㗎啦，因為睇返 mortgage 咁為例啦，係講緊係 high bond 加 0.65， 咁 high bond 都係 0.08， 咁即係 cost of fund 啦，咁息差即係佢賺得 0.65， 其實係好少嘅一個數字。咁就算你話啲人傳統用PM3 啊咁樣為例都好啦，咁即係其實佢得 2% 個 gain 喺背後係好返啲，但係都見唔到係好大收入。但係呢佣金收入就唔同喇喎，如果你話好似股票，其實國內嘅人買股票呢，佢哋鍾意用網上嚟到去買賣，佢哋都習慣呢一個嘅模式。咁大部分喺一啲人喺香港去買股票嘅，如果佢係國內人士，香港嘅中銀已經開咗戶口，其實喺大陸一 KK 上網去買股票都係好方便。咁而呢啲佣金又唔會要講價嘅，又唔會個又都係保持嗰個 percentage 個百分比都有咁高，都係收正價用。另外仲有亦都唔好忘記佢有一個業務呢嗰、那個優勢上面呢係其他銀行冇嘅，就係、是、匯兌上面人民幣嘅結算啦。咁有啲乜嘢嘅人民幣結算嘅 clearance 係多得過去，咁呢一個嘅收入上面個 execution fee 都唔使㗎。 OK， 咁其實即係關於匯兌嗰方面，真係中銀香港嘅優勢會比其他好啲㗎。 會唔好話乜嘢啦，你大陸如果你話有錢你係匯嚟香港係人民幣嘅，咁最方便嘅途徑其實你中銀有戶口，咁當然你有啲其他啲銀行又係大家係即所謂通道，其實都係通唔到，咁反而中銀係方便好多，好多做生意嘅人佢哋都特別清楚喺背後嘅。 OK， 咁時間就差唔多啦，咁最後報返啲價格先啦。道指方面啦，今晚就即係升穿咗上次高位啦，10834點，升咗48點。咁另外金價方面$1107升咗2.23，油方面81.81。 最後補充兩句嘅啫。咁頭先講開中銀啦，講下咁我可以講講就話，譬如話佢哋而家嗰個 fee income 嗰方面咧，其實就落力咗好多。點解咧？你見到佢哋而家就都開始咧，喺兩年前咧，未從來都唔會講數嘅。咁而家咧，佢哋其實咧，關於嗰、那個買賣嘅產品嗰方面咧，就一路增加緊。 嗯。 另外亦都增派咗好多人手，包括咗頭先話中銀賣保險啦，亦都喺舊年亦都成立咗一條類似匯豐嘅類似匯豐幾年前嘅銷售團隊啦，專門去協助，咁就協助翻中銀嘅sales channel 去賣嗰個保險，咁亦都其他嘅業務亦都開始咧，就見到啲同事嘅壓力啊，啲即係做咗幾十年嗰啲咧，都開始哇，而家真係要跑翻條數啊等等嗰啲咧，咁你見到佢個慾緊程度咧嚟緊咧，我諗佢會慢慢咧，即係叫做more competitive 啦，間公司佢開始入面嘅嘢咧，會越嚟越接近翻而家咧係出面而家競爭得幾劇烈嘅其他銀行咯。咁所以嚟緊係一件好事。不過咧，想加多句咧，但係同時間咧，你見到工商銀行啊、建行佢哋都係加把勁整緊啦。 工銀亞洲啦， 尤其是咧，就係即係建行咧喺香港咧係非常之 aggressive。佢哋已經係陸陸續續又係有好多咧喺背後咧已經係攞咗好多錢啦喺香港咧。準備慢慢發展唔同類型嘅嘢，咁已經陸陸續續係基建咧，已經係 build up 好，喺舊年開始請緊人，今年開始 build up 好，咁我諗明年咧，佢哋好快咧，嗰、那個又係叫做 fee income 咧，又係會大增噶啦，應該嚟緊。 咁啊，各位網友要留意一下啦。今晚時間差唔多啦，咁啊，唔該曬各位啦， 拜拜。 拜拜。